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2章圣芒哥魔法伤病医院第84集。 哈利，怎么回事？ 金妮问，看起来吓坏了。 麦克教授说你看到爸爸受伤了。 你父亲在为凤凰社工作时受了伤。 邓布利多不等哈利开口就说， 他已被送往圣芒哥魔法伤病医院，我要把你们送回小天狼星的住处，那里比陋居更方便去医院，你们在那里会见到你们的母亲。 我们怎么去？ 弗雷德忧心忡忡地问。 用飞鹿粉吗？ 不， 邓布利多说， 这个时候用飞鹿粉不安全，网络被监视了，你们要用门钥匙。 他指了指桌上那把看上去很平常的旧茶壶。 现在只等菲尼亚斯奈杰勒斯回来，我想确保没有危险再把你们送去。 屋子中央火光一现，留下一根金羽毛轻盈地飘向地面。 是福克斯的警报。 邓布利多接住羽毛说， 乌姆里奇教授一定知道你们都不在床上。米勒娃，去把他支开，不管用什么借口。 在格子尼的沙沙声中，麦格教授走了。 他说欢迎。 邓布利多身后一个懒洋洋的声音说，那个叫菲尼亚斯的男巫重新出现在斯莱特林的旗帜前。 我的玄孙有六人住宿的怪癖。 来吧。 邓布利多对哈利和维斯莱他们说。 快，趁现在还没有人来。 哈利等人围在邓布利多桌前。 你们都用过门钥匙吧？ 邓布利多问。大家点点头，每人都把手放到黑茶壶上。 好，我数到三。一、二。 只是一瞬间的功夫，在邓布利多数到三之前那短暂的停顿中，哈利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他们离得很近。邓布利多清澈的目光从门钥匙移到哈利的脸上，顿时哈利的伤疤火烧火燎地痛起来，像伤口重新裂开了一样。哈利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憎恨，毫无来由但强烈的可怕。他那一刻只想袭击，想咬，想把他的尖牙插进面前这个人的身体。 三。 他感到肚脐眼后被猛地一扯，地面从他脚下消失了。他的手粘在茶壶上，跟其他人碰撞着，在旋转的色彩和呼呼的风声中飞速前进。茶壶一直牵引着他们，直到他的脚突然撞到地面，震得他膝盖一弯，茶壶哗啦落地。近旁一个声音说话了， 又回来了，这些败类渣子，他们的爸爸是要死了吗？ 出去！ 另一个声音咆哮道。哈利爬起来环顾四周，他们来到了格里莫广场12号阴暗的地下厨房里，唯一的光源是炉火和一根摇曳的蜡烛，照出残留的清冷的晚饭。克里切走向前厅门口，拉着腰缠布，回头恶意地看了看他们，消失了。小天狼星疾步向他们走来，显得很焦急。他没刮胡子，还穿着白天的衣服，身上还带着一股类似蒙顿格斯身上的陈酒味儿。 怎么了？ 他伸手把金妮拉了起来。 菲尼亚斯奈杰勒斯说亚瑟受了重伤。 问哈利吧。 弗雷德说。 对，我也想听听。 乔治说。双胞胎和金妮都盯着哈利。克里切的脚步声在外面楼梯上停住了。 是。 哈利开口道。这比告诉麦格教授和邓布利多还要难。 我好像做了个梦。 他讲了他看到的一切，但稍有改动，好像是他在旁边看到了大蛇袭击，而不是直接通过蛇的眼睛。脸色依然煞白的罗恩快速地看了他一眼，但没有说话。哈利讲完之后，弗雷德、乔治和金妮又盯了他好一会儿。哈利觉得他们的目光中有责备的成分，他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的想象。如果他们光是这样就要责备他，他真庆幸没有说出自己当时就附在蛇的身上。 妈妈来了吗？ 弗雷德转向小天狼星问。 他可能还不知道。 小天狼星说， 重要的是在乌姆里奇干涉之前你们就得离开。我想邓布利多正在通知茉莉吧。 我们要去圣芒哥医院。 金妮着急地说，看了看他的哥哥们，他们当然还穿着睡衣。 小天狼星，你能借我们几件斗篷什么的吗？ 等等，你们不能冲到圣芒哥去。 小天狼星说， 我们要去的话当然能去。 弗雷德降头降脑地说， 他是我们的爸爸。 你们怎么解释在医院通知家属之前你们就知道亚瑟受伤了呢？ 那有什么关系？ 乔治激烈地说， 有关系，因为我们不想声张哈利能看见千里之外的事。 小天狼星恼怒地说， 你知道魔法部会就此做什么文章吗？ 弗雷德和乔治的神情表示，他们才不管魔法部会做什么呢。罗恩依旧脸色苍白，一言不发。金妮说， 可以说是别人告诉我们的，我们是从别处听说的，不提哈利。 听谁说的？ 小天狼星不耐烦地说， 听着，你爸爸是在为凤凰社工作时受伤的，这事本身已经够可疑了，在天上他的子女几秒钟后就知道了情况，你们会严重损害凤凰社的。 我们不关心什么愚蠢的凤凰社。 弗雷德叫了起来， 我们的爸爸生命垂危。 乔治嚷道， 你们的父亲知道他在干什么，他不会感谢你们搅乱凤凰社的大事。 小天狼星也火了， 就是这样，这就是你们不是凤凰社成员的原因，你们不懂，有些东西是值得为之去死的。 你说的轻松，缩在这儿。 弗雷德吼道， 我没看到你有生命危险。 小天狼星脸上仅有的一点血色一下子消失了，有一会儿他看上去似乎想揍弗雷德，但开口时却是坚定而平静。 我知道这很难，但我们大家要装作还不知道，不要急躁，至少等听到你母亲的消息再说，好吗？ 弗雷德和乔治还不服气，但金妮走到最近的椅子前坐了下来。哈利看看罗恩，罗恩做了个介于点头和耸肩之间的古怪动作，两人也坐下了。双胞胎兄弟又瞪了小天狼星一分钟，才坐到了金妮的两边。 这就对了， 小天狼星鼓励地说， 来，我们一边喝一边瞪。黄油啤酒飞来。 他举起魔杖，六个酒瓶从食品间朝他们飞来，划过桌面，冲散了小天狼星的剩饭剩菜，刚巧停在六人的面前。他们喝了起来，一时间只听见厨房炉火的噼啪声和酒瓶轻碰桌面的声音。哈利喝酒只是为了手上有点事做，他的胃里充满了可怕的烧灼般的负疚感，要不是他，他们就不会在这里，而是好端端的在床上睡觉。虽然他可以对自己说是他的警报保证了维斯莱先生被及时发现，但这也没有什么用，因为有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，是他袭击了维斯莱先生。 别瞎想，你没有解药， 他对自己说，竭力保持镇静，但握着啤酒瓶的手在颤抖。 你当时躺在床上没有袭击任何人，可是在邓布利多办公室又是怎么回事呢？ 他问自己。 我觉得我想袭击邓布利多。 他把酒瓶放到桌上，不料动作重了些，酒洒了出来，但没人注意。突然间一道火光照亮了他们面前的脏盘子，他们惊叫起来，一卷羊皮纸啪地落到桌上，伴着一根金色的凤凰尾羽。 福克斯， 小天狼星马上说，抓起了羊皮纸。 不是邓布利多的笔迹，一定是你妈妈的信，给。 他把信塞到乔治手里，乔治撕开信读道， 爸爸还活着，我现在去圣芒哥，待在哪儿，我会尽快通报消息。妈妈。 乔治看看大家， 还活着， 他慢慢地说， 可这听上去…… 他不必说完， 哈利也觉得听上去维斯莱先生像是在生死之间徘徊。罗恩还是脸色异常苍白，盯着他母亲的信的背面，好像他能对他说些安慰的话似的。弗雷德从乔治手中抽过信纸，自己念了一遍，抬头看着哈利。哈利觉得他握着酒瓶的手又颤抖起来，赶忙紧紧攥住瓶子。哈利不记得他几时熬过比这更漫长的夜晚。小天狼星提过一次叫大家去睡觉，但语气不是很有力，维斯莱兄弟反感的表情就足以回答了。他们大部分时间都默默地围坐在桌边，看着烛芯在液体蜡中越燃越低，时而把酒瓶举到唇边，说话也只是问问时间，猜测发生了什么，或相互安慰几句，说如果有坏消息会立刻知道的，因为维斯莱夫人一定早就到了圣芒戈医院。弗雷德打起盹儿来，脑袋歪垂到肩上，金妮像小猫一样蜷缩在椅子上，但眼睛还睁着。哈利看到他的眸子里映着炉火的光。罗恩拖着脑袋坐在那里，看不出是醒着还是睡了。哈利和小天狼星偶尔看一看对方，他们两个是侵入这场家庭悲剧的外人。等啊等啊，罗恩的表上五点十分时，厨房门开了，维斯莱夫人走了进来，她脸色非常苍白，但当他们都转过头看着她，弗雷德、罗恩和哈利站起身来时，她无力地笑了一下。 他脱离危险了， 他说，声音虚弱而疲惫。 他在睡觉，我们待会儿可以一起去看他，比尔在陪他呢，他上午请假了。 弗雷德一屁股坐回椅子上，双手捂着脸。乔治和金妮站起来，快步走过去和母亲拥抱。罗恩虚弱地笑了一声，把剩下的黄油啤酒一饮而尽。 早饭！ 小天狼星跳了起来，愉快地大声说： 那个可恶的家养小精灵呢？克里切！克里切！ 但克里切没有回应。 哦，算了吧。 小天狼星嘟哝道，一边点着人数。 我来看看，七个人。咸肉加鸡蛋，再来点茶，还有烤面包。 哈利忙跑到炉边帮忙，他不想打搅维斯莱一家的喜悦，而且害怕维斯莱夫人让他讲那个梦。然而，他刚把盘子从碗柜中拿出来，维斯莱夫人就接了过去，并且拥抱了他一下。 要不是你，真不知道会怎么样，哈利。 他低声说： 亚瑟可能再过几个小时都不会被发现，那样就晚了。多亏你救了他一命。而且邓布利多想出了一个好的说法，解释亚瑟为什么会在那儿，不然的话真不知道他会遇到多大的麻烦。看看可怜的斯多吉吧。 哈利无法承受他的感激，幸好他很快放开了他，去感谢小天狼星通宵照看他的孩子们。小天狼星说他很高兴能帮忙，并希望他们在维斯莱先生住院期间留在他家。 哦，小天狼星，我真感激，医院说他要住一阵子，能离得近就太好了。当然，这就是说，我们可能得在这儿过圣诞节了。 那更好。 小天狼星说得如此真诚，维斯莱夫人对他笑了一下，系上围裙，开始帮着做早饭。 小天狼星， 哈利小声说，他再也忍不住了。 我能跟你说句话吗？现在。 他走进昏暗的食品间，小天狼星跟了进来。哈利开门见山地对他教父讲了梦里的每个细节，讲了他自己就是袭击维斯莱先生的那条蛇。他停下来喘息时，小天狼星说： 你跟邓布利多说了吗？ 说了。 哈利烦躁地说： 可他没给我解释，他现在什么也不跟我讲了。 如果是严重的事，我相信他会跟你讲的。 小天狼星镇定地说： 可不止这些。 哈利的声音低得像耳语。 小天狼星，我觉得我要疯了。在邓布利多的办公室里，在我们触摸门钥匙之前有一两秒钟，我觉得自己是一条蛇。 我感觉像蛇。当我看着邓布利多的时候，我的伤疤特别痛。小天狼星，我想咬他。 他只能看到小天狼星的一小条脸，其余都在暗处。 准是幻觉的残留影响，你还在想那个梦？管他是什么呢？ 小天狼星说。 不是。 哈利摇头说。 就像我心里有东西冒出来，就像我身体里面有一条蛇。 你需要睡觉。 小天狼星坚决地说。 吃点早饭，上楼休息去。午饭后可以跟他们一起去看亚瑟。你受了刺激，哈利，你在自责。其实你只是目击了这件事。幸好你看到了，不然亚瑟可能就完了。别胡思乱想。 他拍拍哈利的肩膀，离开了食品间，剩下哈利一个人站在黑暗中。